长从若飞香蕉哪有几年，多谢您留盘在此出家，今日是乃是弟子无缘他，俺已知错远灵处罚，方丈说下山后可有安身处，智深说也只好忙写过过随缘化斋，此海云游必胜呀，方丈说我师弟现在东京相国寺，我给你文银十两书信一封，你一报东京投奔他，智深说多谢师父如此牵挂，急忙忙收拾行装把包裹拿，说着话离了禅堂，肩扛包裹手持禅杖跑五台山下，到后来他上梁山与众英雄重报安良，真是一气好好。 欣赏了马宗慧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醉打山门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精彩的单弦作品。 Bye.

玉官把带来的酒菜已然就摆到桌上。元帅，今天乃是一岁之末，小官特备些个薄酒淡菜与元帅辞岁。说着话，玉月飞斟了一盅，请元帅把酒用。我祝您早日出狱退金兵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多谢恩公，请你把岳云张县也叫到此处，我父子三人是共度除夕。玉官答应一声，迈步出狱。霎时间就听得当啷啷镣铐之声，走进来岳云张县二位英雄，见二小将身带枷锁，跪倒把元帅称。虽然是遍体鳞伤，依然是凛凛的威风。岳元帅命岳云张宪一旁坐定，那你与官斟酒不菜不用哎呦忙个不停。忽然之间天色变更，大作闪电像金蛇串动，一霎时雨雪交加，不要哎呦雾的抖起狂风。此时节是天骄出谷，邦罗齐鸣。忽见一个小狱卒噔噔噔就跑进了狱中，贺狱官耳语了几句，小狱卒面色是青黄不定。那倪狱官手足失措，浑身颤抖，不由元帅就问了一声，倪狱官你为何是这样的惊恐啊？

来镇了北京，猛听得桥楼上正打三更，猛然间牢门打开人声喊，岳飞接旨，元帅回头暗吃一惊，但则见锦衣校尉各持刀枪如狼似虎闯进牢内，如临大敌来势凶，莫一切手捧圣旨高声念道，岳鹏举抗旨不遵，按兵不鼓动，父子三人蓄意谋反，有负圣恩处以极刑。这时候全域之中大小牢房囚犯人等得此信，据都市人人感叹，个个伤心悲声切切，耿耿咽咽泣不成声，一霎时哭声嚷声恨声骂声充满就在牢房内，一个个咬牙切齿暗暗骂道，奸贼误国昏聩的朝廷全替元帅抱不平，咬牙切齿暗暗骂道，奸贼误国昏聩的朝廷全替元帅抱不平，猛听得一声大喊如虎啸，震得那屋瓦动摇，全域之中起了回声，原来是岳云张宪挺身而起，大叫狗头哪个敢把我父帅动，说着话虎目圆睁浑身用力说了声开咔嚓嚓，当时只见夹断锁棒，尊父帅快跟孩儿杀出去，杀了那卖国的奸贼昏庸的皇帝一起高举退金兵，莫一切与彭中冯孝之下得浑身大战，蹄子摘糠往后倒，退不作声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的关头，元帅大叫岳云张宪休得无礼，不准乱动，你们哪一个抗旨不遵，违背父命为父就碰死在狱中，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视死如归是男儿汉，咱父子上对国家下对黎民，居心无愧一点担心天地明，但看那无耻之徒贪婪之辈，祸国之魁奸佞之首，黎庶之敌怎生活在了人世上，说着话滴滴点点点点滴滴眼泪含悲，亲手与二位小将上了榜，生父子三人昂头阔步慨然就义在风波亭，这时候狂风更紧，雨雪大作，天地寒悲，军民怨，山川震怒，鬼神惊，岳鹏举热爱祖国抗金兵，遭去被害千古一恨，直到今天人人称颂，不愧是中华男儿。